第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681.5系升5毫，阿里巴巴246.8跌4.8，美团355.8升2毫，吉利汽车28.35跌1.15，小米集团29.2系跌1毫，港交所497.4升4蚊，中国平安91.3跌2.1，比亚迪股份237.4系升4，盈富基金28.46系跌2.4，中移动47.3系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79，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7，人民币6.432，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6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港金收市报17,070，比上日收市升咗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91美元，卖出1,863.6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系下跌0.3。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一窝蜂嘅现象，最常出现喺边呢？就算今期疫症大流行，香港人都趁减价一窝蜂出外消费，甚至去行山。胡世杰、梁敬国一齐讲一窝蜂现象。由于星期五晚上11:00起，中文台有联播安排，广东广西的节目时间是晚上10:30至晚上11:00为止，敬请留意了。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 好，听到开场曲，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王牌节目啊之一啦，啊广东广西，哦有人笑添，咁啊除咗有我自己胡世杰之外咧，正话咧吓，有一下笑声嗰个就嚟自我拍档我梁建国嘅， 喂大家好， 因为建国兄，咁啊眨眼咧原来都几个礼拜冇见你噶咯，咁啊 因为柜台而家行紧呢个疫症毛啊嘛。所以我哋呢啲吓， 系嘛？ 呢个叫做客席主持就上嚟少咗啦。 系嘅，唉，都冇办法啦。始终我哋要即系一眼关唔知，我谂七都唔够嘅。咁所以咧，即系 关七 频道啊，得咁多。咁啊，又有啲时间要联播咗。咁所以一阵11:00咧，就变咗系二台嘅主场。咁啊，真系令到星期五晚嘅各位嘉宾主持有啲。我都覺得係有啲怠慢嘅，有時叫做到喉唔到肺啦。我諗大家同我講都有講過噶啦。咁但係都，唉，有時啲嘢，我成日覺得多啲嚟密啲手，咁少啲咪有少啲嘅講法咯。即係等於我老細以前同我講啊，我哋話可唔可以做個宣傳身體做長啲咧咁。咁我如果個個做長啲，咁啲節目咪唔使做咯。咁佢咁所以佢就話30秒呢一個嘅標準咧。我哋派咗俾大家，咁大家就用嗰30秒去發揮。咁、如果你個個個都話，誒、哎、我又要5秒過10秒，咁搞下搞下，咪淨係播宣傳聲帶，唔使播，即係唔使做節目咯。咁佢又講得啱嘅喎。 咁啊幾好喎！如果只係做宣傳聲帶，唔使做節目。 所以即係我哋即係最初咧，你知啦，做啲行過係，喂我啊俾多5秒得唔得啊？俾多2秒得唔得？好正。咁佢話。咁點解你唔可以諗下喺30秒裏面做完件事呢？ 係咯，簡而精嘛。 咁同樣道理啦，即係如果我又試下派翻呢一個咁嘅概念落嚟啊，可唔可以喺20多分鐘之內完成咗星期五晚嘅廣東廣西呢？阿勁國兄， 咁啊，冇话唔得嘅，只不过头先你都讲咧，到含到肺，同埋有阵时啲题目咧， 嗯， 想讲多啲，我觉得嘥咗嘅个题目。 我知嘥咗你添啦，肯定。 又我唔敢咁讲，我因为谂下，可能第阵时如果变翻长版本咧，掘翻一啲旧题目出嚟讲都可以嘅。 哦，系，事先张扬的重复事件啊嘛。 咁系啊嘛，嗱，譬如我早排咪讲一个关于大清幼童留美记咁样嘅。 记得。 嗰、那个其实好有趣嘅，即系对中国近代史影响非常广大。 嗯， 上次我又衰啊，因为我讲讲住嚟，我唔记得带翻嗰本书。 诶，唔紧要啦，你全部喺 在心中做在脑中啊嘛。 唔记得咗，因为成两三年前睇嘅书。 唔系唔紧要，我觉得咁嘅，即系嗱，你咁你事先张扬都好嘅，咁诶第日你揾个你心仪嘅嘉宾上嚟，再同你交流交流咯。 可以，不过我哋时间冇多啦。 喂，系啦，诶，咁啊，冇错，正话都出咗呢个宣传声，但系大家都知道今晚星期五嘅广东广西咧，就讲呢个一窝蜂的现象。 咁呢个现象其实香港不嬲都有， 系噶， 即系你做乜都系啦，好似啱啱睇新闻咁样啦，又话某国嘅车厘子又话又受到病毒感染啦，咁、但系都系人哋排晒队喎，啲人一香港人一见人排队就会跟住排队噶咯， 系嘅，你由呢、這个由买楼以至到买薯片、买曲奇、买波鞋。嗱，買嘢會排隊啦。 嗯。 你同我講話，唉，呢排你話你都想出去書展，書展咧就見到通山都係人，唔係通街。嗱、啊，通街就冇乜人喎，通山就真係人。 仲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就唔係禮拜六日喎， 係 係平日都好多人啊。 我又明嘅嗱，大家可能呢啲都係自己嘅一啲估算或者係盤算啦，就誒，既然星期六日多人咯，我咪試下平日去咯。甚至乎我再刻薄啲就誒，可能而家大家開工不足，咁咪趁平日嗰啲叫做放冇新假期嘅日子，咪去行下山咯。我估啊， 我估都會有嘅。尤其是我啊，譬如我之所以有呢個題目咁諗咧，就係、是、因為我早幾日就因為趁平日咁咪去。行下山啦、去下一啲。 你日理萬機都抽到時間講下嘢先犀利啊嘛！ 去下啲景點嚇。去啊，影一兩張相啊，咁樣。我已經好早，我都唔算早啦。我早起身，我八點鐘出門口，去到粉嶺，去到當地已經唔算多人啦。但係比起平日一般嘅郊區咁清早咧，已經算多人，已經有二三十人喺度啦，已經。咁你個感覺就是、哎呀，因為我以前後生嘅時代，就算有時禮拜六日走去行山啊。去啲相對地難去少少嘅地方咧、就唔會見到有咩人。 係啊， 但係而家真係通山都係人。咁、當然啦，好大嘅問題就係因為啲人去唔到旅行，因為香港人太中意去旅行啦。外地去唔到就唯有本地遊啦。仲大鑊少少嘅，即係唔知係咪好有心定係唔定係一做啲所謂叫做好心做壞事。電視台仲推廣本地嘅旅行。 係。 在哪些景点正啊哪些地方呢你影响是最好啊那么重大 真的。我又有少少的就是酌情给电视台的你想想你都说我们去不到旅行那电视库都去不到外地拍外景啦那人家也要做节目的嘛那我觉得应运而生地有这个就是说啊本地的旅行呢我又觉得情有可原的。 啱的其实亦都话我亦都唔系话喂，唔好去咁多啦，喂你屋企啦，系好唔舒畅嘅嘛。但系有个现象咧，到今时今日都仲系发生紧嘅，就令到我哋去旅行，即系或者去行山嘅时候，都感觉唔舒畅。第一，我仍然见到喺旅途上边有口罩嘅垃圾喺地下度。当然，普通嘅垃圾更加多啦，水樽啊、胶纸、纸巾啊。或者一啲食物嘅残渣都仲喺度，即系呢样嘢，我觉得系完全唔可以接受。 系 到今时今日，香港叫做我哋叫做先进社会嚟，大家个交嘢，你去嘅时候应该要好好珍惜啊。同一时间，其实惨嘅地方就系、是，因为而家太多人去啊。嗰啲草地而家係變成泥地啦，已經 係啊，踩平曬嘛！ 踩平曬，因為以往嘅話咧，你只不過係可能冬天秋冬時候咧比較容易啲，多人，但係到夏天少啲人去嘅時候，就可以再重生。但係而家係冇得重生嘅機會。 所以你講得啱嘅，梁建國。咁啊，其實香港人咩都好似一窩蜂咁啊，即係唔係話自己唔認自己香港人，所以我自己都可能一窩蜂埋一份嘅。但係我覺得有啲嘢咧，真係唔抵爭嘅，就係話無論話要搶平貨啦，又或者係甚至行個山啊，或者係咩美景要打個卡咁樣樣，咁。正正就算你話啊，電視台宣傳都好啦，我覺得宣傳還宣傳，但係咪真係佢宣傳完你即刻要撲崩鼻咁去咧？我覺得呢個係嗱，呢、這個就我哋自己可以調教嘛，唔係話今晚出完節目，我聽日就即刻湧到風咁去，我覺得冇必要。 呢、這個當然係啦，但係我嗰陣時兩三日前行完山之後，我的感覺係點解嗱？除咗我哋去唔到旅行之外。咁焗住困獸鬥要喺本地遊啦，其實有好大部分咧，我嘅感覺，我私人感覺啊，戴翻個頭盔先啦，係平日本來係珠三角一日遊嗰啲旅行團咧，因為冇得去啊嘛， 啱， 都塞咗落嚟，係，佢可能唔一定係用旅行團嘅形式，因為而家限聚令啊嘛，佢就會一群人三五成群咁樣去，都唔緊要，但係嗰種一窩蜂嘅程度。个个都去同一个地点影相打卡咁样咧，但系另一个问题就系、是，哇，好似读《醉翁亭记》咁样，前者呼后者应，哇，系嘈乱巴闭，系嘈到咧。 咁冇办法啦，即系呢个香港人真系出名，我哋都系怒嘈噶啦。你去到譬如日本嘅地方，一听到个声，我大胆讲句，都基本上系香港人居多噶啦。 唔系，呢、這个喺 或者系中国人啦。 喺我细个嘅时候系好多。但系到我渐长嘅时候咧，其实相对地已经慢慢少咗，但系近年就多翻咯。 嗯， 近年就唔知点解啦吓。咁另一方面咧，其实都有啲有心人嘅，有心人咧，佢就去到嗰度咧，系录有啲事先录咗嘅声带，咁啊劝喻交友人士要戴口罩啦，保持距离啦，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啦，同埋仲有一句咧，佢就话请勿攀爬树木。 嗯。 咁样我去嗰个地方咧，就有啲出名嘅鱼藤啦。咁好多人系中意就系揽下石啊、坐啊咁嚟影相嘅。即系我都唔明点解佢系嗰个鱼藤咧，系即系年纪好大啦。当然 系 有人影个相啦，亦都系。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去影嘅话咧，一般人影出嚟嘅完全唔靓。 喂，话时话嗱，我突然间要抽一抽你后腿先。你又话香港人一窝蜂，点解你又拣呢个地方去先？阿敬国兄。 诶，嗱呢个地方咧，我有啲少少嘅情意结嘅。嗰、那个地方系我30年前第一次去做呢个有机耕种嘅地方嘅附近。 系， 我一直都想去，但系一直系懒懒闲啊，冇去。我呢排得闲啊，卒之的起心肝要去睇下。咁点知的起心肝去睇，我以为都唔系好多人平日。最唔好嘅地方，除咗头先我话佢系啲鱼藤又坐又企又石又先，我真系见到有个某个中年妇女系揽住棵树，同棵树斗力咁人嚟影 pose 咧，你明点解噶啦？啊，真系啊，我觉得我啱啱去影完我先见到嘅，如果唔系我真系走上去话喂阿师奶，喂爱惜下啲树木啊！如果嗰位师奶你听到嘅话，你希望你第日都唔好再咁做，因为如果个个好似你咁做一棵树咧，都唔死都几难啊！真系好快会瓜巢。 嗯， 即系嗱，讲一窝蜂嘅问题，我哋明白啊，因为香港太细啊，你每样一件事咧，好多人想去做嘅时候咧，嘣一声去做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好大嘅反响。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香港人仲有一个心态就怕执输咧，见到人去得多咧，自己都要去一下嘅， 系 嗰度先至大镬。 因为香港人都系啊嘛，你话执书行头惨过败家，又惊冇话题咁即啊！你话流水响正、哦，唔去过好似听日冇人冇嘢同你 我都唔想讲出嚟， 系咪先？即系我觉得系呢个问题啦。第一，第二就即系嗰个盲从嘅心态都系嘅。即系就算你谂下喺股票市场都系嘅。你問下好多嗰啲咧，即係好基層嘅投資者咧，佢哋淨係嗌得出 number 啫嘛，即係同賭馬係冇分別嘅。啊，都唔應該咁講啊！賭馬你都可能，你都可能會知道嗰匹馬嘅狀態啊。我意思即係話你同賭合彩冇分別嘅，你知 number 啫嘛，係咪先？即係你講真係嘅喎，咁多年聽嗰啲即係股壇嗰啲咁嘅節目咧，打上去一問多兩句嗰啲。即系 二三四五六点啊咁啊！ 即系你问多句啊，佢系做咩背景噶，或者佢全名系咩？其实嗰啲 好多人都係唔知道。即係我覺得呢啲就好顯然啦。當然，喂，咁我話，咁人哋可能駁我胡世傑話，喂，我想要知啫，我知佢有潛質咪得咯，咁樣樣嘛。 有潛質都要知噶，唔係你點知道有潛質呢？不過亦都唔可以苛責嘅，因為一般買股票嘅話咧，你其實譬如我自己買股票啦，我而家雖然冇啦，因為我又懶。我通常就是买公用股嘅啫， 嗯哼， 因为知道做乜啊嘛， 系， 同埋知道派息相对。 咁公用股喺基本上啲名字你一定要识得噏出嚟嗰啲先啦，系咪先？ 系，咁因为我系懒啊嘛，亦都我数口又唔精嘛。你话好似有啲比较精于此道嘅，又话计啲衍生工具啊，咩、期权啊，哇，嗰啲我成日听完之后，我都唔理解得比较慢啊， 系， 所以我唔敢掂啊嗰啲， 嗯， 咁而家直情唔掂添咧，咁。股票其实而家越嚟越变成一个赌场，一个赌场个问题就系话，即系你巴菲特嗰啲，佢啲叫价值投资者啦，即系可能越嚟越俾人哋觉得佢老饼噶啦。而家因为你见到咁多衍生工具啊、期权啊嗰啲，其实嗰啲真系对赌嚟嘅，好似最近啫嘛，嗱，美国嗰边嗰个叫咩啊？嗰个叫 stop， 我唔记得咗，佢有卖呢个电子游戏机嘅，电子游戏啊。嘅公司，咁咪啲股仔咪对同啲对冲基金对赌，最终打爆咗啲对冲基金啦。不过就话个庄家好矛，而家唔俾买，咁都得，即系原赌啊复输噶嘛，应该，因为佢啲保唔到仓啊嘛，因为太空得太犀利。即系我理论我识少少嘅呢啲，但系你叫我做，我真系唔识做啦。 嗯，唔系咁，所以话咧，我觉得就算大家一窝蜂都好啦，无论你要行山、去旅行、去咩、去抢车厘子好，咁我谂即系大家都要啱啱新闻睇到啊，梁建国先讲，哇啊车厘子又有一窝蜂嘅现象啦，咁样好似通街通巷咧，香港人都有啲一窝蜂。你谂下，就算而家。疫情期間啦，要保持社交距離啦，但係都好似阻止唔到啲人一窩蜂啊！嗱，舉個例，你喺大街小巷都係啊，見啲人排外賣啊，邊間好食啊，或者有啲名氣嗰啲咧， 係 啊，一樣係排咗幾十人喺度嘅。喂，如果你話要搞要嚴謹咁執法咧，其實嗰度都可能好和味嘅。 呢、這個其實通街都見到，你可以話。你唔好话嗰啲好名店啦，有阵时因为而家唔准堂食， 嗯， 你有阵时要去排队买外卖， 吓， 其实我应该系好似冇见到有保持社交距离呢个现象喺排队买外卖出现过， 嗯， 可能个别有人咧就会有啲意识同前边嗰个保持距离多少少， 系， 但后边嗰个可能同你一样系， 一来啦， 唔系保持得好远， 我又觉得咁嘅，条街你啲铺头接住铺头，咁如果你隔得几个人咧，你已经企咗过去第二三间铺头之外啊，咁嗰间铺头又可能嗰个老细又白你眼都未顶咧， 咁啊， 咁好多原因嘅，我觉得，即系呢个又唔可以一概去定论嘅呢件事。不过我讲真就系香港人嗰个好怕执输嗰个基因系从来都存在嘅， 仲存 在，即系人哋排你又排，甚至乎好简单嘅。好多時你見到響街頭巷尾或者啲新聞片問啲人去排咩咁，其實唔係好知嘅，甚至乎嗱好簡單，我喺銅鑼灣出入多啦，好多時佢哋以前咪好多時星期六日會做一啲嘅 promotion 嘅，我舉例啊，送支汽水好，送條雪條好，或者送張贈券好，咁有個人舉住牌咁啊排咯，咁一有呢個現象出現咧，你就見到無端端咧，明明你後面嗰條龍果，起碼嗰二三人咧，嗰啲人原唔係關注緊嗰個檔口嘅，但係佢見人排咧，佢即刻埋去排。跟住我仲聽到啲跟住話：，啊，知唔知前面排咩？我唔知啊，排先啦。即係我係真心聽過呢一啲嘅對話喺我側邊發生嘅。 係，我都聽過。咁、那個問題就係話，香港嘅社會其實如果你正面啲去睇咧，亦都係因為以前啲人有啲咁樣嘅心態咧。先可以咁细嘅地方咧，到目前为止，我哋先可以叫做唔错啦。 系 嗰个发展啊，就因为执输行头惨啊败家嘛，个个都要标前，个个都要标前，个个都要行多一步，睇下前边系啲乜嘢。即系如果正面啲去睇咧，就系话嗰个冲劲啊，因为嗱，你排队都要力噶，同埋你都要有颗心去热切地期待你。排队虽然未知道乜嘢嘅东西，但系可能系有一个好嘅结果出嚟噶嘛。 嗯， 即系呢个咁嘅心态咧，其实系一个 高度竞争社会底下咧，系一个生存之道。 喂，但系讲到尾咧，其实唔系应该我哋香港人都好多时想与众不同啊，或者有啲学立鸡群嘅咩？即系我反而觉得嗱，当然我又明从众甚至乎盲从嘅心态，大家好理解嘅。但香港人咧，我近呢几十年又觉得好多人都想。你入標奇立異好，或者做啲唔同人哋嘅嘢，無論你係搞小生意、做 Kickstarter 好，好多時都會嘅。但係點解呢樣嘢唔係應該係我哋呢個主旋律，應該培養為主旋律咧？ 呢、這個可能係一個同一時間互相存在嘅現象嚟嘅。一方面，你講嗰個現象咧係啲後生啲嘅零零後啊、九十後啊嗰啲咧，佢要翻突出翻、突破翻。亦都佢哋生活嗰个社会现象或者个社会嗰个经济情况，同我哋生活嗰阵时系有啲唔同嘅。佢哋喺一个富裕社会度成长，我哋咧其实我哋成长嘅社会咧，其实都系一个相对地冇咁富裕嘅。好多时候咧，你都要去争啊，去斗啊，去唔好话抢啊，即系你要多一分力去做嗰阵时咧，你先可以争取到多一分嘅生存空间。但系如果新一代嗰個社會已經相對富裕，佢覺得如果我再係咁樣做落去，突出唔到嘛，同埋個社會亦都係坦白講，機會亦都相對地少咗，比起以前。咁你要去突圍嘅時候，你一定要突出啦，啊，南海戰術啊嘛，你唔好再同啲紅海度兜下兜下啦。咁所以咪一方面個人嚟講，如果 Maslow 嗰個 needs hierarchy 死啊，唔知中文係乜鬼啦。你要有一个特别啲，自己觉得自我感觉良好咁先得噶嘛，同一时间又可以突出咗自己咯。 嗯，可能都系嘅。咁所以我即系我觉得大家喺一窝蜂地，其实好难避免噶啦。无论衣食住行咧，各方各面咧，我都觉得会有呢个现象出现，同埋好难完全地系同佢划清界线嘅。我都明嘅，即系无论你诶，咁、哎、你要食嘢，你就要排队。大家就好似感觉到一窝蜂去做一啲嘢，尤其是而家，就算你谂下，旧年抢口罩都系啦。咁嗰陣時你冇就要做㗎啦，唔通你話你清高到哦係啊，我冇咪有得去冇囉。咁而家有限聚令，有口罩令更加唔得添啦。咁你冇就即係要去搶嘅。有時一窩蜂呢，我覺得都有可能係間接地促成嘅。喂，好啦，咁啊今日就講到呢度差唔多為止啦。咁啊嚟緊星期日朝早啊10点都係香港電台第一台啊。咁廣東廣西呢就係講測隱。嗱，梁敬国俾足两个钟头你倾啊，仲有呢个文杰话，同埋系啊，岑日飞就你拍档，呢个讲紧星期日嘅朝早，咁你啊讲翻旧本啦， 好 啊，当然听众们都可以加入嘅。跟住一阵11点咧就系二台嘅主场啦，就有音乐说就会系四台嘅联播。呢、這个时间咧，咁啊梁敬国就话要播翻一首咧，大家都应该啱听嘅，六个字：万水千山中华。结束今晚的广东广西啊，咁啊，许哥， 万水千山中华，喜惧风急雨化，豪气吞吐风雷，饮下双杯雪茶。却笑他世人妄要将看护路来行，曾想痴爱相伴，一路相依往返，谁知心醉朱颜，消逝烟雨间，凭谁忆山中华，喜惧风急雨翻，豪气吞吐风雷，饮下双杯雪盏。